你已坚决要走，我又何必强求，唱着你喜欢的歌，一首又一首，还是不能把你留。我知道我们的缘分已走到尽头，只能强忍我的泪水，不让它外流。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，不愿你孤单单的走，不愿让你伤心泪流，看着你满脸的哀愁。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，我的心真的好难受，是不是我给你的爱不足够，是不是我对你的心不温柔。唱着你喜欢的歌，一首又一首，还是不能把你留。我知道我们的缘分已走到尽头，只能强忍我的泪水，不让它外流。我是真的不愿放开手，不愿你孤单单的走，不愿让你伤心泪流，看着你满脸的哀愁。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，我的心真的好难受，是不是我给你的爱不足够，是不是我对你的心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，不愿你孤单单的走，不愿让你伤心泪流，看着你满脸的哀愁。我是真的不